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北向南方向定慧桥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队尾排到四季青桥。北五环西向东方向林翠桥有事故，占用左侧车道，后车小心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又是一个普通的又不普通的傍晚下班的这个时间。 不普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不普通，不普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的内心遭受了一些打击， 是很尴尬，是不是？ 哎，对，就是看到这个视频，哎呀，看到我这个脸呐，我觉得说，哎呀，真是。这现在是几月份？5月不减肥，6月、7月、8月、9月徒伤悲啊！ 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吗？ 不要， 热搜也有哦。 说的大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没关系，我们慢慢的再告诉你。只要要求你接着往下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依然是由白杰和艾科为您送上的。首先，我们还来说一下这个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进行复赛了。有很多的优秀选手再一次走进赛场，展开对决。然后有北京电台各专业台的领导、行业专家和北京电台著名的主持人和听众代表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 哎，从多个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而且呢，复赛的晋级名单将会在赛后进行揭晓，并且在5月份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 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这个得吐槽一下， 怎么了？ 什么？怎么就黄金评审团了啊？怎么就黄金评审团？ 你也算其中一员？ 没有啊，我这次。上次我是评审啊，难道我们上次就是白银评审团吗？啊，现在就是黄金石头士了，对不对？之前我们是白银、青铜， 决赛的时候就应该是钻石。 哎，好吧，今天的 Goodbye World 依然准备了一首好歌。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好，我们从这首歌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有的时候呢，当你觉得。眼泪要掉下来的时候，不一定要倒立，但是你可以抬起头， 仰望天空。 是。 开始飞扬，和你昨天。 不在，快乐像个小孩，心情越愉快、yeah、放深深情感在我的心上，未来的幸福像海洋，闪闪的星光为我而点亮，有你替我喝彩，心开始飞扬，和你手牵手漫步云端， 这个大张伟曾经说，为了不哭大声笑啊，或者说呢，你可以通过仰望天空的方式让眼泪不会流下来。 对，就是此刻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此时此刻坐在这里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听着我们这一期的尬聊。 哎，咱们不要这么一上来就给我们节目定性好吗？谁说我们节目是尬聊了？ 就是 啊，除了那个恒来那次啊。 对，哎，今天还真的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 嗯， 974的这一期为什么没有听过呢？ 嗯。 所以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段的小花絮为大家来放送。 什么时候播这段花絮？ 就看你的心情了。 不是，什么时候播跟我先说一声， 嗯， 然后我就先告别了，好不好？今天的节目依然在 FM 九七四直播，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刚刚听了一首《仰望天空》，记着，当你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呢，一定要独自哈，一个人，不要站在闹市区， 嗯、 这样的话呢，会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在干嘛，会凑了很多人，你在看什么？ 就 人会凑热闹， 从众心理是吧？ 而且凑热闹，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心疼一下自己。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嗯、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表现方式。所以今天我特别想问问你。当你很伤心的时候，你会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舒缓自己的心情？ 抱抱自己。 累了蹲下来抱抱自己。 对，那开玩笑了，就是其实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好朋友来去倾吐一下。 嗯，顺便喝两杯是吧？ 来一啤酒烧烤了解一下。 好吧，期待大家的微信，可以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着听歌，萧敬腾，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 感受到萧敬腾的疼爱？ 心疼抱抱自己。 有没有下雨？你怎么老是要心疼抱自己呢？动不动啊？ 因为就是疼爱嘛。这个疼爱自己另外一种方式。 再这样的话，我估计会很快有听友送你一个枕头啊！不要老是抱自己，好不好？抱抱枕头。又遭受打击啊！ 或者说在线送我一个男朋友是吧？ 这个可能难度会高一些啊，这个因为这个现在你也知道，人工智能包括虚拟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好， 所以你要再等一等，好吗？ 换一个话题。 这边有一个听友啊，哎，不是听友了，同行吧？ 嗯， 啊，正好看到你的微信，说4点下节目，然后每天就是要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互相 都在 对，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啊！也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 节目名字叫什么呢？ 把你的美食通过微信快递的方式发到我们啊，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好，过分了啊！ 嗯， 不这样，我们来推荐一些最新的一些演出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娱的项目啊。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两个电视剧，一个是张涵予、秦俊杰和舒畅主演的《天下长安》，今晚央视一套。 看多了这个戏说历史还有架空历史的一些电视剧，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部《天下长安》可能会比较贴近历史。 我喜欢看这种。 对，因为在其中张涵予扮演的角色是魏征，而秦俊杰扮演的是李世民，李雪健扮演的是李渊。而这个电视剧讲的其实就是隋末唐初李渊父子在群雄争斗还有门阀混战当中一步一步崛起的故事。 哎呦，这个首先这个剧情或者说这段历史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欧豪主演的电视剧《天意之擎天宝剑》网络平台播出，历史科幻剧，不多介绍了，背景是刘邦项羽之争啊，秦朝末年，他加入了科幻色彩，多少有点像《寻秦记》那感觉。 是，而且欧豪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代名将韩信。 哎呀，很想看有没有这个胯下之辱那一段。 你关注点总是与众不同。 要不然没有什么点想让我去看这个剧嘛啊。 嗯， 好，再来说一个音乐会吧，来我们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啊。哎，这个是千与千寻九十让宫崎骏作品试听音乐会，将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宫崎骏的作品其实他呈现的方式已经并不新鲜了，而且这场音乐会呢将会伴随着他的很多经典音乐，让很多朋友就再次重温一下天空之城啊，千与千寻啊，龙猫其中的画面。 对，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忘れないですぐそばに僕がいるいつの日も星空を眺めている一人きりの夜明けもたった一つの心悲しみに暮れないで君のため息なんて春風に変えてやる君となくした思い と違った約束のせい。 听的是一个原版，应该是猫的报恩的一首歌，然后后来呢梁静茹也把它翻唱了一个版本，叫小手拉大手哈，叫幻化成风，好像应该翻译过来是这样子的哈。 所以这首歌曲会让很多朋友就勾起这个关于一些话剧的画面，比如说猫，之前我们采访过一位舞蹈老师，他说在话剧当中他们真的在排练的时候要学习猫的日常。 对，那是有关于那个音乐剧猫的那次采访，对不 对 所以我们再来推荐一个舞蹈的演出，谢欣舞蹈作品《一撇一捺》，天桥艺术中心，其实就是通过舞的方式表现人的情感、精神、记忆和孤独啊。而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去表现成人和孩子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 嗯， 尤其是那种在沟通的时候带来的巨大的差异，在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真实的感受到了。 对，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入一些画面感。 对啊，就是这一段要特别说明一下，是前段时间呢霍思燕带着她的孩子恒恒做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同时呢他们在现场拍摄的画面变成了一整期的节目，好像今天已经开始在播出了，对不对啊？ 对，白洁超级优质的 哎呀， 那天是船长是吧？ 我现在还拒绝，或者说自己还不太敢去看啊。 对，我今天截了几张图发给你，觉得怎么样？ 就顿时有种想让你再发一次微信会收到一条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这样的一种冲动啊。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好吧。 原因呈现， 欢迎你一人选择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这是我们的座位吗？ 他刚看着我的时候感觉像看一个大猩猩一样， 是惊到了，就是有种哎来个动物园的感觉， 有点被吓到了是不是？ 嗨，你还好吗？ 欢迎你来到宇宙飞船我是船长。 他是船长 啊？他是船 长, 船长， 那我是谁？ 白 洁。怪兽啊。 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我有种被电到的感觉。 怎样？ 因为他坐在我正对面，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哎， 然后一言不发。 他看着你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你发现了吗？哎，再看我一下。哎 ，Hello， 我像怪兽吗？ 怪兽。 所以， 我是怪兽。奥特曼 吊打小怪兽了。 那我就是怪兽，好吧？那你是什么？嗯、 啊，你是翅膀，我是精灵。 我是翅膀，你是精灵。 你是翅膀，你是。 你是。我是精灵，你是翅膀。 你是后面的翅膀，我是小精灵，明白吗？嗯。来，三二一。 我是翅膀，我是精灵。 电台首秀就在娱乐最王牌，然后呢也在妈妈是超人第三季好像今天已经上线播出了， 是大家可以去今天搜索一下，包括如果说不是会员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各大媒体平台上可以搜索到头条， 对 就看到我和白洁两张非常不熟悉的面孔， 熟悉一下新朋友啊。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呜呜呜 想问你现在是否有心不在，像躺在阳光下的海，像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那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 最前排， 每天会怎样开始，没有人能够预知，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我会用我的方式，不让泪将你淋湿，看着你熟睡的样子，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有人听

叫什么学猫叫， 就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很小清新。 哎，那猫是怎么叫的啊？ 喵喵喵。 哪只猫是这么叫的？ 喵。 哎，对，这个就好一些。 这声啊， 对对，来来，谁有什么，哎，罐头来开一个。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猫奴来听一下。 啊、对对对啊，学猫叫其实是现在也算是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播给大家听啊。未必可能说代表我们平常。好了，不解释了。播了就播了，怎么样呢？啊， 对， 就是 特像那个心悦诚服那个一二三五爱你那种。 反正是这样的，就先告诉大家说现在什么歌是特别流行的。 嗯， 然后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首歌我的最佳评论是说，它可以让一个1.8米的啊，这个大汉， 嗯 啊，1.8米的这个大汉，听完之后突然有一颗粉红色的少女心。 哇， 哎，就是对这首歌，我觉得最高的褒奖所在了。 啊，所以你听完这首歌曲也是粉色泡泡。 夏天悄悄过去，好好的行不行啊？我们今天已经遭受了二次打击了。 对， 第一次的打击是刚才说到这个《妈妈是超人》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关于恒的这个脑洞大开跟我们的这个对话， 嗯， 让我现场有些失控啊。当然，其实还好，回想起来或者再回听回看这个节目，会发现其实还真是挺可爱的。他其实也让我内心的那个童心的部分开始突然泛滥起来。 对，而且孩子口中说出来很多话都特别像大人说出来有哲理的话。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人要真实一些嘛，对不对哈？比如说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我们都知道这上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戏码要上演了，因为其实每年的戛纳都是有这个红毯的环节，关注度本身的就是要比这个电影的本身还要高一些哈。 对，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戛纳中国元素特别多，所以呢亮相红毯的中国演员也特别多。 比如说 范冰冰， 比如说 马思纯， 哎，还有 李宇 春 啊，还有谁呢？ 郭富城啊， 啊，还有 妙妙啊， 这个还有是卢靖姗啦、啊、赵涛啊、廖凡啦、啊，还有某某啊、某某啊，还有某某某某和不知道是谁的某某， 都去了。 对，反正，之前那个范冰冰的红毯着装是算成功的案例了， 对， 龙袍装啊、仙鹤装什么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妥妥的焦点。 嗯， 不过担任评委之后，他就比较低调奢华了。不过这个并不妨碍，是吧？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说，有一名不知名的华裔女演员今年被吐槽了， 怎么了？ 哎， 她就是不但长时间在红毯上赖着不走，而且还摔倒了。 哎呀，这个动作摔倒的时候极度的优雅， 嗯， 所以有人说是假摔。这个假摔呢，就比毕业于拉玛西亚表演学院的巴萨球员还要厉害。结合一下体育啊，然后， 嗯， 其实他的微博简介是说什么第18届环球夫人世界五强什么亚洲总冠军，但是呢，红毯摄影师并不买账，纷纷放下镜头拒绝拍照。 其实他解释了说，因为是他穿了一双高跟鞋，可能和自己的脚码不太符合，而且他的脚之前好像断裂过。 嗯 ，Who cares？ 不是。没事，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摔倒这件事情呢，就是仁者见仁了啊。 嗯， 当然演员马苏也被报道说在红毯上待了六分钟啊，赶都赶不走啊。 你说其实这个六分钟听起来好像挺短的，但是在红毯上确实挺长的。 对，他也自己说嘛，就是为了电影宣传啊，就是你想他那个口音，咱是个实在人哈、啊、是吧，今晚红毯咱走走，你坐多久就多久。耿直， 特别，而且人气这个东西啊，有人求之不得，有人视若无物。比如说很多好莱坞演员凯特，就今年他在接受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一职的时候呢，他也是在红毯上，但是穿了一件曾经穿过的旧衣服，你看人家多低调。 对， 然后他又说解释说，这是从高级定制服到 T 恤，垃圾场里充满了不该丢掉的衣服啊，尤其说现在这么好看的衣服却不被珍惜，太荒谬了。 所以其实从这些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在到一个高阶之后，其实他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嗯，哎呀，光怪陆离的戛纳的红毯现场各种滋味，我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迷迭香 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任性的饮料，深深的气泡，我正被你的喜好一瓶装全割掉，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生气 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被爱薄荷味的撒娇，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你优雅的像一只猫，动作轻盈围绕，爱的甜味蔓延发酵，暧昧来的 这首歌来自于周董的《迷迭香》。昨天呢，有一个神奇的消息，就是在武汉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她的名字叫星星。 对， 其实是因为缺血这个缺氧性的脑病，已经是昏迷不醒，在医院躺了2个多月了。 嗯，有一天呢，其实护士正在放周杰伦的《迷迭香》，没想到星星听到之后，奇迹发生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稍后关注一下。星星在重症室里面住了2个多月了。 嗯，他中间心跳停止了3次，心脏还有肺部、肾脏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 而且从一开始是完全昏迷不醒，到后来是睁眼昏迷，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对，照顾他的男护士从1月开始呢，会定期播放周董的歌给他听。到了3月的某一天，他听到了《迷迭香》之后，双腿竟然跟着节奏抖动起来了。 对，而且这个护士呢，在日记里记载了当时情况，说就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现一首周杰伦的《迷迭香》貌似吸引了星星，他居然跟着节奏抖动起了双腿，虽然只是轻轻抖动，但是真的他看到了。 对，所以你想象一下，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看到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那是多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好像是他住院之后的第一次的自主的活动。 嗯， 然后呢，护士很激动，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舞蹈动作吸引他的关注，果然就醒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露出了笑容，抓住男护士的手，之后还缓慢地给他对话。嗯，一个礼拜之后呢，就转到了普通病房休养。所以这个护士最终感动说道，说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星星醒在了周杰伦的歌里。 对，我想说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着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土壤 间。 因你而想是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提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将会有一段王牌新发现，然后我们还有一道娱乐题在等待大家。今天已经到是800块了吧？ 对， 哇，800块，还有没有人？有没有？还有谁？ 所以今天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其中提的问题特别的简单，是一道阅读理解。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一段时间以来，颠覆经典已经成为众多潮流大师的主要作品，经典形象被再度创作的手法因为熟知度强，脑洞大开，新意满满，所以备受大众的追捧喜爱。比如说加拿大的涂鸦艺术家塔瓦，他的作品呢就融合了众多人们熟悉的卡通色彩，黑化的米老鼠，骷髅版的机器猫，极具想象力，而且涂鸦的作品庞大震撼。说起潮流艺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其实潮流无非大众消费文化，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朝阳区三里屯，名为 Earth in Urban Cultures 潮流艺术展正在时下颠覆而来，主办方邀请来自8个国家的16位潮流与街头艺术家前来参展。参展艺术家们的作品在香港巴塞尔 Art Central 还有其他国家等艺术潮流的盛会都有亮相。本次的潮流艺术展非常难得地将这些艺术家集聚在一起，为潮流文化与艺术的爱好者们带来一场艺术与视觉的盛宴。暴力的米老鼠，砧板上的阿童木，1.5米高的运动鞋，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颠覆我们心中的经典，也可以说是再度创造经典。除此之外呢，环保材料的巨型雕塑也给大家传达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诉求。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示对生活的不同解读，对于潮流你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加拿大涂鸦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塞亚吗？ To the things that you always once said to, without me there to hold you back, don't think, just do. More than anything, I want to see you, girl. Take a glorious bite out.

什么歌，这也是在听众问到或者在好朋友问到说是什么歌的时候，我们电台 DJ 没有办法回答的。什么歌？ 什么歌？我知道。 什么歌？其实我想说音乐的力量很强大，包括你像 Mayday 的歌，对于五月天的这个歌迷来说，听到他们的音乐就好像会有一些被振奋的感觉， 忽然变成了力量。 对，包括刚才被周董的音乐感动的那位叫星星的姑娘。嗯，而我们这儿收到一条微信，来自于叫春华的朋友，他说刚才你们讲的故事我在网上看见过，可能是音乐的力量唤醒了星星，但是他说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来看的话，是医生的医术啊，护士的精心的照顾，把他从无边的黑暗的空间拉了回来。 所以说星星的家人还有医生护士都没有放弃他，治疗他，护理他，呵护他，还有唤醒他。 对， 而且还有星星自己不懈的努力不放弃。 对， 很重要。 最终在迷迭香的歌声中醒来，这可能是一个奇迹哈。就是周六也是护士节，希望祝护士们节日快乐。Mayday 好像有一首歌叫小护士，提前祝福了啊。接下来我们也要祝福这位听友能够取得胜利。今天的第一位登场选手是谁？ Hello， 喂， 嗨，是你是你， 嗨， Hello， 嗨，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白小吃。 叫今天这个名字就真的是让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对，白小吃，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嗯。 就是之前有一个小说里边的一个主人公。 啊，这是什么小说？ 你知道我刚才 人家的小说的名字都是什么？嗯，都是 笑笑江湖。 对呀，啊，都是一些特别的啊，包括琼瑶的小说的人物是吧？紫薇啦， 不是 吗？啊， 就是那个江湖的那种。 哦，对，白小吃啊，不会，不会，咱们不会是本家吧？ 对。不是，我姓孟。 啊，嗨， 套亲戚失败了。 对，失败了。哎呀，好吧，没事儿啊。白小吃，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看看白小吃今天能不能，怎么不是痴人说梦啊？应该是怎么讲？应该白小吃今天能不能大智若愚？ 嗯， 好吧， 是反的嘛？ 对， 名字是反的。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赢了啊。我们打个赌，你要是赢了，以后我就改名叫白大吃。 那你要加油， 好吧？ 我直接 好， 把那个小字去掉就好。 那白痴！ 哎，艾科， 刚刚只是嘟囔了一句，你们 吧。对，艾科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啊，是要扳回几城啊。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嗯，好的。 希望你能够成功，白给100块。我们今天的挑战现在开始。听你的环境有点嘈杂，你在什么地儿听我们节目啊？感觉身边有一群人似的啊。 公交上。 公交车啊。 那是不是 对， 公交的人都在听着我们的声音？ 没有，我戴着耳机。 OK 哈，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哈。待会儿赢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赢了，大声的喊出来，让大家来分享你的快乐哈。在公车上，好久没有人在公车上听我们节目了。 对，而且就是 好开心， 好长时间没有人大声喊出我们的名字了，是不是？ 好吧，来，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今天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诞辰，请问张大千与毕加索是同时代的人吗？ 不是吧？ 哎呀。感觉好像不是，是吧？毕加索一听好像感觉这好多年前的人了，哎，但是这个其实他俩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后期。 这个题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不太擅长艺术的门类朋友就有点偏僻了。 就是听张大千觉得很熟悉啊，嗯，这个是近代人物啊，听这个毕加索感觉老是一个古人。 他们好像也是不太一样。 白小吃错了怎么办呢？怎么办？输了。 没事， 还是很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大声的喊一声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口号，文艺最前排，好不好？ 嗯，好，我小声的喊。 好，小声的喊。好吧，那我们换一个吧。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怎么听我们节目这个 怎么了？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不是，他主要是怕广而告之之后有人跟他抢这800块。 关键是怕打扰大家。好，好吧，谢谢前面那位叫白小吃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连线第二位。 爸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我们的正问正答现在迎来了第二位的挑战者，看看他是不是接电话。同时提醒各位，我们的游戏单元在每天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50左右会有王牌新发现公布预热题，答对是或不是正确答案之后，在6点您就有可能接到我们的电话了。 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嗨， 哎，你好老白，艾科。 哎，你好， 很亲切的声音，怎么称呼啊？ 我 Chris Chris, fine. My name is Aiko. Oh yeah, my name is Jackie. How are you? Hi, 我最近有点听不清楚。 Ah, what? N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bout you today? Hi. What? 你说什么 ？What?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 综艺 英语版。我旁边 为什么我只能听到艾科的声音？ 就是自动屏蔽老白， 自动把我屏蔽。那你们聊，来来。 没有 哈。这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因为我觉得起英文名很可能是在，比如说是不是在外企工作之类的。 没有，我是纯这个应该算是央企吧。 哦，央企 ，OK 哈。那这个英文名是你自己的英文名，还是说有什么含义吗？ 没什么含义，就是就用了很多年了。我从98年开始就基本用这个。 哦，在什么？在酒吧里就用这个？ 九八年， 开玩笑，行了嘛？这个我们听友我们一般就调侃一下，让你放松一下。现在开始，准备好了吗？加油， 谢谢， 加油， 准备好了， 800现金，800哦。 好的，好的。 艾科出题， 请听题：《三字经》很多小朋友都会背，请问“狗不叫”的下一句是“父之过”吗？ 是吗？ 不是。 哇，厉害了！这个题我觉得如果顺答的话可能很可能会答是，因为狗不叫父之过。对，那是什么？ 其实我没听清题。 是又是懵的？ 你题都没有听清啊？那你是懵的 了？真的题目都没听清，我听了个口子叫是吗？ 口子就做广告了是吗？开始狗不叫。 哎， 下一句是父之过吗？恭喜你回答正确。 嗯，有点 哦。 哎，喂啊，哎，这位央企的朋友啊，认真一点好吗？ 好的。 我懵，不能这么懵啊，这是纯粹是纯懵了啊。 好的，我认真听。 哎，对，我们要这个，我还是知识点要说一下，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朋友是听我们节目，不一定能参与得到。狗不叫的下一句不是父之过，它应该是 姓乃迁， 养不教，父之过。 对， 好，来吧，第三题。对你来说是第二题，请听题。传说中啊，龙有九子，其中有一子呢，在古代建筑中立在屋脊的这个瑞兽，请问它是叫螭吻吗？ 哦，这个不知道，蒙一个吧。是。 连蒙两 题，太好了吧？ 哎呀，这怎么办呢？ 真的 啊，真的叫螭吻，螭吻啊，这个字儿可能写起来会比较别扭一些。 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好像有点印象。 行了，别着吧了，是蒙的，没关系啊，蒙的就蒙的吧，两题了，再来一题，你基本上就可以拿走一半了。我们来听第三题， 在象棋中，红黑两方的最高将领名称不同，一个叫帅，一个叫将，请问帅是红色的吗？ 太简单了，3、2、1， 是。 答对了，这位央企的朋友，您选择继续吗？啊？ 我不继续了，谢谢老白。 800块，直接拿走400。老白现在心在滴血。 啊、 从我答题的这个懵的程度来看，我三道题懵了2道，那我估计我后面答不对。 哎，有点进取精神哈，4道题。你3道题都已经答对了，就剩2题就成功了，要不要挑战一下？ 不能轻言放弃， 要不要？ 对不对？ 试试好不好？试一试好不好？ 算吗？ 就根本不上道。 好，行，我算你拿走一半，400块给你，没关系，没关系，你成功了。我们说到做到，我们有一些契约精神没问题。但是接下来这几两道题，我们看看你，如果你继续挑战的话，你能不能赢，好不好？ 好嘞，好嘞， 无关输赢了啊。好了，听题啊。 好好好， 听题。 好， 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是古龙的作品吗？ 不是。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你看， 你看又答对了， 轻而易举的。 对，我们剩最后一题了。 嗯， 来， 好，再试试。 《哈利波特》中， 问这题。 嗯，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满门忠烈。请问，与铁镜公主结婚的是杨延辉，是杨六将吗？ 这题问的我 不是，不是，不是。 为什么？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不是，不是杨六郎是谁？ 是杨五郎吧， 杨五探母啊。 杨五郎怎么会是杨五郎？杨五郎不是上山了吗？他不是，是不是出家的？是杨五郎啊。他怎么能够跟铁镜公主结婚呢？我跟你说，你和艾柯你们俩一起贡献了我们今天节目里最大的笑 料。 一个是 我刚怎么问， 请问与铁镜公主结婚的杨延辉是杨延辉杨六郎是什么杨六将？对，刚刚说的是杨六将。 你就有的时候这个脑子可和嘴和不能在同一个战线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纰漏。 好，谢谢艾哥，谢谢你， 贡献了自己的智商。 OK， 好吧，这算是挑战成功了。所以你说这事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遗憾？不管是你蒙的还是怎么着，反正今天这道五道题，如果你全答对的话，今天的800现金红包就是你的了。 你讲 没有，不遗憾，不遗憾，只要能参与节目跟老白对对话，我就很高兴了。 啊、 谢谢， 现在已经打响了。 谢谢，谢谢 Chris， 谢谢你， 拜拜。 哎，你还没有公布预热题。 对， 对 ，Hello， 还在 预热题。哦，还在。预热题答案是不是？ 对， 但是我也没听清楚叫什么，反正肯定不是你们说那个名字。 我知道，一路蒙到底没问题。再见。挺佩服他的，就是这么一路懵的就拿走一半的现金红包。哎呦，我真的， 我也觉得说坐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揉一揉自己的腹部，有人说笑出腹肌。 如果你也想参与，别忘了明天关注娱乐做王牌，我们在5:50会出预热题，说真的是我们真实选择的我们的听友，而且呢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了，所以请你把这样的一个单元或者是我们的节目告诉更多的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这首歌名叫 One Kiss， 是目前在 UK Single Chart 啊，就在英国的这个金曲榜上面排名还不错的一首单曲，我们也推荐给大家。One Kiss， 我相信你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嗯，所以呢，如果说不知道这首歌曲该怎么拼的话，可以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稍后我们会有歌单抛上来。 One Kiss。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的，又到了我们安静的去听一首歌的时间了，在音乐素描，我们依然会化身偷故事的人，关于一首歌和它的故事，就在此时此刻。 夏天呢，我们应该听一些有关于夏天气息的歌曲，比如说梁静茹的这首，还有梁咏琪的这首《新鲜》。 到底是梁静茹还是梁咏琪？ 因为突然刚才 还是梁家辉还是梁朝伟？ 因为突然刚才想到梁静茹的那首《勇气》，也特别符合夏天的气质。 好，那今天的故事先你来讲好不好？ 嗯哼， 嗯。 第一位故事是一位男生发来的，他叫迷之感动。他说第一次知道梁咏琪是在女朋友那里听到的，他那个时候也是短发，个子高高的，总是翘班去他那里打牌，和他一起去北京，回来的火车上一人一只耳机听梁咏琪，后来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听新鲜，独自一个人在广州听新鲜，独自一个人十年以来一直听着这首歌。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有书光，他说突然听到这首歌，仿佛又回到了高中的一个晚自习，窗外不知道什么地方飘来了他的新鲜，然后是胆小鬼。我从窗边的位置偷偷探出头，在黑夜里寻找歌声的来源。那个时候很喜欢用随身听，听着梁咏琪，然后去幻想还未发生的甜蜜的爱情。一晃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和女朋友分手了，但是作为一个即将30岁的剩男，我却依然相信爱情。今天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多少也带着一些记忆的味道，新鲜。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

是你呢遇见了他，请你轻轻拥抱他。 若是你能遇见他，好，这是今天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接下来艾科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 啊，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曲其实就是 KTV 的热门精选。比如说我们去到 KTV 的时候，可能以前会点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玟《暗示》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滴答滴。不管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时间快转还是滴答滴，这首歌曲都会告诉我们时间有多么有魅力，它可以把很普通的一天变成一个纪念日。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送给异地恋的朋友们，就是倒数纪念日滴答滴。 滴答滴，是不是氛围全被破坏了？很轻松愉快的一首歌， 这首歌应该可以坐在车厢里跟着哼唱的那种， 哎，就是这个意思。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让我在你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 听这首歌听饿了，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倒计时也可以吃饭嘛，对不对？滴答滴答滴答滴， 马上就下班的点儿了，该吃饭了。 我发现有的时候会跟着音乐做一些特别幼稚的事， 嗯， 就像刚才这样，哒滴答滴答滴答滴，有没有人一样？ 就是歌曲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我们跟着轻声喝。 对，好，但是接下来这一首呢，你好像就不能跟着一起幼稚了。 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我在出租车上无意当中听到的，除了下午的那个时间温度比较燃之外呢，歌曲让我燃了一把。而这首歌曲是曾经在缝纫机乐队当中的片尾出现过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不再犹豫。 所以刚才是幼稚，接下来是励志，对不对？ 对，就是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朋友们，就像歌里唱的一样，不要再犹豫， 青春就是不再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 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只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听了以后觉得充满力量了。这首歌 Beyond 的不再犹豫，嗯， 就是说达到理想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像蟑螂一样打不死的小强，坚持到底。 好了，我们还有一首主播私房歌，就在稍后哦。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今天节目差不多结束了，哎，看有掌声。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好，谢谢你们。 你知道，就你这个开场白特别像白话娱乐。 对，好，这首歌因为它好像当时的电影当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现场的 vocal 的那个版本哈。 嗯， 约翰传奇 John Legend 这首歌。 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rong or if it's right. Star Affair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应该就是嗨起来吧，起来嗨啊，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希望这个夜晚不要过于的沉静，或者说呢，有一些小忧伤啊。我们总是希望这是一个精彩的夜晚哈、啊。所以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你对今天的音乐也相对比较满意，或者说你们如果想关注更多我们节目讯息，可以关注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杨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艾科。 在我旁边这位是老白。